船人。 来到岁月留声机，我是银琪，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，这首歌就像在你耳边娓娓道来，告诉你我想和你共度余生。这首歌来自卢庚戌对失恋的感慨或者是总结吧。也许失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苦涩的，但卢庚戌却因为失恋而灵感爆发，写下了一生有你。一生有你像是卢庚戌在对心爱的姑娘说，很高兴遇到你，余生请多多指教。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

身遇见滚烫，一朵微风心上，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相认，就让情分 岁月留声机，我是云奇，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。一首凉凉送给大家，秋高气爽，空气中透着凉凉的味道。这首歌呢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片尾曲，杨宗纬男声部分的演绎填补了女声过于柔美空灵的听感，是让人有安全感的温柔包围的。杨宗纬的声音确实是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，或忧愁或沧桑，他把每首歌都能诠释出自己的味道。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，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选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， 专属的剧情，如果你愿意